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1集，双衣。沈泽川不能在交战地久留，鸿雁山的天气骤变，他待了两日就得返程。要走的那日起了大雾，东山脉的风里含着湿气，吹得营地军旗猎猎作响。萧迟也给沈泽川系好长衣，再戴上风铃。沈泽川看他还穿着单衣，闷着声说， 这边马上就要入冬了，军中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吗？ 大嫂在想办法。 萧迟也挡着风，撑着车门， 今年过年带着几更师傅去大境吧。 沈泽川瞟了眼萧迟野的背后，凑近小声地说， 行吗？ 萧迟野也小声地答道， 赶紧来娶我，跟我爹讲明白，不然老是跟偷情似的。 沈泽川哪知道他早跟李北摊牌了，闻言还真的点了头。 上回大嫂还给了套镯子，过年我会分离。 萧迟也觉得兰州可爱，他笑起来，再次摸了摸沈泽川的面颊。 路上有铁骑随行，到了磁州就给我写信，再过三四天我就回边伯营了，挨得近。 我给你写一沓。 沈泽川放慢语速，仿佛能放慢时间。 扇子还没做，忙忘了。 萧迟也指尖轻碰了玉珠， 过年再给你磨个新的。 那我走了。 萧迟也扶手进来，但是没有等到他凑过去，沈泽川就捧着他的脸颊吻了过来。这个吻很短暂，几乎是一触即分。萧迟也抬身离开了马车，把帘子放下，退后了几步，费胜站边上想奉承几句，结果还没开口就被萧迟也一把给摁了过去。 兰州在。 萧迟也眼神冷漠。 你们在。 费胜觉得后颈上圈着的是把铁钳，卡得他几乎喘不上气。他仓促地点头，萧迟也放开了他。马车碾动起来，萧迟也站在原地看着马车走。沈德川拽开了车帘，鸿雁山在萧迟野身后扮演于云雾间，风呼啸着。这一刻萧迟野的身影奇异的与鸿雁山相互重叠。沈德川望着他，风中居然宣出几只鹰，为首的猛的立鸣响彻营地，大小军帐瞬间掀起了门帘，望楼上倏地吹响了长哨。萧方旭出帐时战马已经就位，他扶了下刀，再度翻身上马，沉声说， 三队守营前锋前行，押运队立刻掉头回撤，下到沙二营去保护军将。 萧迟也退后着，戴上了头盔，转身上了小跑而来的浪淘雪金。风吹得沈德川睁不开眼，他扒着车门在强风里看见萧迟也越行越远。云被吹散了，散成了千万白絮，扬在离北的天空。交战地的第一场雪来了。寅时三刻，李建廷准时睁开了眼睛，他坐起身，伺候的宫娥上前拉起了厚重的垂帷，风泉着着多领道袍，手脚勤快地为李建廷穿鞋。慕如刺杀了李建恒，风泉找了替死鬼，在李建恒下葬后一直藏在薛府里做李建廷的贴身内患。如今李建廷住到了宫中，风泉也跟着回来了。原本薛修卓是不打算再用他了，但是李建廷坚持，他便改了名字，继续守在李建廷身边。 李建廷没睡好，他似乎还没有适应这偌大的寝殿。伺候楚军的宫娥都知道，李建廷夜里只准风泉侍奉在殿内，他们候在外间，偶尔能听见楚军做噩梦的声音。寝殿内的人都轻手轻脚，无声地替李建廷穿戴。等到他整理得当，风泉便躬身上前，提起袖子，小心地在李建廷额间点上花钿。楚军不适合粉白，缀着大红最好看。卯时，李建廷已经候在了檐下，等待着各位经验官前来讲课。今日有风，风泉给他罩着大氅，立在边上给挡着，冻得嘴唇发紫。李建廷看着风泉， 入秋了，经贸局没发新袄吗？ 风泉不能直视李建廷，便偏着身答道， 回殿下发了。 李建廷抬指摸到了自己的大氅，可他随即反应过来，他站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瞩目，为这个太监解疑实属不妥，容易落人口实。他望向不远处笼罩在灰暗里的飞檐，顿了片刻，到底没再说什么。今日不知是不是路上耽搁了，经验官迟迟没到，李建廷站得双腿发麻。他再次看向风泉，这一次从昏暗里看见了风泉的耳朵。风泉以为李建廷冷了，便说， 奴婢换人去前面瞧瞧。 你有耳洞。 李建廷凝视着风泉的耳朵，风泉猛地看向李建廷，下意识的想要挡住耳朵，但是他又迅速垂下了眼睛，安静的点了点头。他谨慎的放慢呼吸，觉得耳边那细小的洞就是梦魇，让他喉间隐约作呕，在李建廷的沉默里放大了恐慌。李建廷隔了半晌，看到内患引着经验官往檐下走，他恭敬地颔首等待，在低头时轻声说， 挺好看。 风泉在为经验官打帘子的同时，飞快地瞟了眼李建廷，但是李建廷没有看他，像是没有说过话，俯身跟着先生进去了。风泉藏在袖中的拳头攥起了冷汗，他退到门边，过了许久，又悄悄地斜过目光，从门帘的空隙里看见李建廷的裙摆，对他试探那句话惊疑不定。沈泽川的返程不算快，雨雪天路不好走，费生不敢马虎，生怕沈泽川在半道上病了，因此适时躬亲。即便有离北铁骑随行，马车内侧仍然有锦衣卫守着，每日的补药煎煮也都有费生盯着。马车过了边伯营以后就停了下来，因为马道被泥潮冲毁了，修复要耽搁一天，队伍便要再次露宿。沈泽川下了马车，带着丁桃在跟前遛马。 这马公子给起名了吗？ 丁桃枕着双臂倒着身走问道， 叫他风踏双衣。 沈泽川牵着马摸了摸他的鬃毛，丁桃了然的握拳， 好听啊，跟主子的浪淘雪晶搁在一起真好。 沈泽川看向南边，丁桃也转身看了过去，他说， 往那边跑八九天就是敦州了呢。 这么近，我看周围没有离北的驿站。 沈泽川颇为意外， 原先是有的，后来荒废了，现在都是往东北方向跟边沙人打嘛。 沈泽川喝着热气转开了目光，跟丁桃又散了会儿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